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七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七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荷兰驻华大使贺伟民表示，北京冬奥会将给荷兰人带来新的鼓舞；证监会版监管沙盒在北京正式落地；北京移动推出反境外诈骗提示短信服务。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在冬奥会的舞台上，荷兰是当之无愧的速滑王国。在冬奥会历史上，荷兰获得的总共45枚金牌当中，来自速滑项目的更是达到了惊人的42枚之多。在接受记者专访的时候，荷兰驻华大使贺伟民表示，荷兰对于即将到来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充满着期待，荷兰奥委会一直不断地向运动员们表达他们的期望，以便运动员在来华的时候可以拿出最好的状态。贺伟民表示，在充分了解冬奥会的筹备工作以后，我完全有信心北京一定能成功的组织一届安全、精彩、成功的冬奥会。市商务局昨天召开了北京出台25条措施加强稳外资工作新闻通气会，在全国率先开放民间资本设立外籍人员子女学校。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市商务局近日印发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加强稳外资工作的若干措施，包括扩大对外开放、聚焦全球高端优质资源、优化外商生活服务等方面的25条具体措施。市商务局外资发展处处长吴忠南介绍说， 就是若干措施里面啊，特别注重优化外商生活服务，包括进一步加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下放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审批和管理权限，还有增强医疗保障，包括支持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提供国际医疗服务，扩大在华永久居留身份证和外籍证件的生活场景化应用范围。 市教委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副处长吉小哲介绍说，本市在全国率先突破，明确中国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可以申请举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率先突破了长期以来只有外国资本可举办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规定。政策出台以来，已有一所由社会组织申办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获得区教委批准办学，有效服务了周边外企人员子女就学。目前该政策被国务院列入首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改革事项清单，在全国首批六个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复制推广。 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处长陆山介绍说，本市目前已经确定八家国际试点医院和十项重点任务，将支持公立医院有序设置和发展国际医疗部，并加快医疗服务支付体系和国际接轨， 支持试点医院开展国际医疗服务管理认证、国际商业保险认证，推进商业保险与医疗机构合作对接，积极做好支持国际医疗服务医保配套政策的落地实施，推进商业健康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有效衔接。 另外25条措施还从外资企业服务提升、人才引进、优化外企发展环境和权益保护等方面着手，旨在更好地促进外商投资稳定发展。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2021年3月份，证监会在北京地区率先启动了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的试点工作。北京市金融监管局今天透露，资本市场的金融科技创新试点北京专项工作组决定对于16个试点项目启动试点工作，这标志着证监会版的监管沙盒在北京正式落地。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室主任尹振涛表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是监管沙盒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在监管合规和风险可控的原则上支持和鼓励金融创新，特别是金融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式方法。 记者今天在北京移动了解到，近期来自境外的诈骗短信频发。自2021年的12月下旬反诈预警短信提醒服务开展以来，北京移动已经累计发送超过21万条提醒短信。当用户收到00或者是加号开头的境外短信以后，将会收到北京移动10086发送的提醒短信。近期境外号码诈骗短信频发，您刚才收到的00或者是加号开头的短信为境外短信，请您谨防上当受骗。如有疑问，请拨打10086。来关注新闻热线。今年的9月13号，新闻热线65159063曾经报道过，家住在顺义区新港庄园小区的多位居民反映，自今年的7月份以来，家中的自来水水质浑浊，过滤以后还有黑灰色的不明物质，居民都担心水质的安全问题。在报道播出以后，有居民表示，属地给出了应急处理办法。3个月过去了，那新港庄园小区的水质问题到底是否已经解决了？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一鸣你好。 好嘞。 一鸣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居民们反映的小区水质浑浊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了呢？ 那报道播出之后呢，有居民联系到记者表示呢，属地政府当时承诺会要求物业尽快的去冲洗管道，并且提供这个直饮机免费供居民饮水，同时尽快解决小区的这个水质问题。那近日记者也是再次联系到了新港庄园的居民，了解水质问题的处理进展。居民称呢，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部分居民家中还存在这个水质浑浊的现象。那记者也向属地新港庄园社区居委会了解情况，居委会的代理书记赵先生告诉记者呢，一直到11月10号之前，属地一直在进行不间断的水质检测，目前水是可以正常使用的。那为了了解具体情况呢，记者又再次来到小区实地探访。据了解呢，小区目前的这个直饮水机增加到了10台，9月18号之后开始对居民免费的供水。此后呢，那记者又随机到几位居民家中去查看，居民们说呢，经过多次的管道冲洗，家里的水目前是可以使用的，但是饮用水主要还是要靠直饮机。另外呢，水过滤之后隔一段时间打开滤网，还是可以看到有杂质，但是更换滤芯的这个频率少了，而且据多数居民的反馈啊，水质比从前是有很大的改善的。那属地政府这块表示呢，如果居民发现家中水有浑浊的现象，可以第一时间去联系物业或者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入户查看，并且帮助解决问题。 那后续相关部门还有哪些其他的解决办法呢？ 那么据了解呢，为了彻底解决小区的用水问题，因为此前小区一直是自备井供水，目前那个顺义区已经实施新港庄园市政水接入工程。据顺义区发改委的消息呢，这个项目是立项是已经审批通过了。那施工单位北京顺义区市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也表示呢，改善新港庄园水质问题呢，它其实一共分为2个部分，小区内的改造工程和小区外的市政管道接通工程。小区内的改造工程呢，是由镇政府和物业公司负责实施呢。那顺义自来水公司也按照行业规范向物业提出了这个改造要求。小区外面的市政水接入工程是由顺义自来水公司自筹资金实施建设的，目前是已经完成了立项和规划许可证办理，现在是正在进行这个招投标的过程中。那小区内的改造和小区外的市政管线同步完成以后呢，可以为市民接通市政水。 好的，非常感谢一鸣的介绍，再见。 再见。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3.0，属于基本畅通。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到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和北京的声音。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前北京健康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咨询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看电影已经成为当下人们非常喜爱的一种休闲娱乐方式，双节将至，又一批优秀影片上映，吸引大家去影院观看。那么人们在进入影院休闲放松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安全问题。影院相对来说密闭公共场所，人员密集，流动性大，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如何做好影院等公共场所的疫情防控工作？今天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北京卫生健康监督所的党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王本进，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王书记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那么在当前疫情防控的状态之下，影院应该从哪方面着手，采取措施确保观影者的健康安全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前啊，北京市电影局制定市疾控中心发布了新版的北京市电影放映场所疫情防控指引。根据这个指引啊，主要就是影院要推广在线实名制的购票及电子票，电影放映原则上每场上座率不得超过75%，进入影院必须全程的科学佩戴口罩，影院应该设立唯一的出口，在观众入场和离场时实行分流管控，加大排片时间的间隔，延长场间的休息的时间，不同的影厅错时排场，避免进出场发生观众的聚集。每场放映结束以后啊，要对影厅里面进行充分的清洗与消杀，公共的区域每天不少于2次清洁消毒，还有 3D 眼镜等物品每场要清洗消毒，要清洗消毒一次。还有影院应该自主的或者和联合物业单位设立独立的设置隔离的观察间，发现疑似的或者是确诊的病例啊，要立即启动应急的预案。其他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条款和要求，这里就不一一说了。影院的经营者和管理者一定要认真学习，严格对照执行，履行好主体责任。 那么和商场相比哈，影剧院可能更为封闭。那么为了确保空气质量的要求哈，影院管理者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 按照影剧院卫生标准的规定，空气质量的卫生标准值主要是包括二氧化碳、甲醛、可吸入颗粒物与新风量等，各个项目都要符合国家标准的有关要求。另外，经营单位还要注意观影场次的时间间隔，控场间隔不得少于10分钟，换场的时间应该换场的时候应该加强通风换气。由于电影院是为了保证影剧观影效果的，所以空间里边是接近密闭的状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现在主要是借助安装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来加强空气的流通，保证空气质量。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影院的这个通风和换气呢，主要依赖集中空调系统。那如果这个系统如果维护不好的话，是不是也容易造成污染源呢？ 是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啊，是通过送入新风以及设备的过滤、吸附作用、截流和除去空气中的部分污染物，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被集中空调截流的部分污染物以及设备外部的污染物，如果不及时的清除维护，也会成为新的污染源。所以管理责任人一定要按照北京市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办法的要求，做好系统的设计和维护。在此还要特别提醒，双节将至，大家有消费和休闲的需求，但是疫情防控的弦不能松，我市的疫情防控压力仍然存在，因此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一定要严格遵守北京市疫情防控规定各项措施，切实履行防控的主体责任，保障市民度过一个和谐安康的节日。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王书记，谢谢您。那下次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再见。 好，再见。